有人讲鬼有鬼听，依然是每晚人鬼共用的时候。由现在到凌晨一点 www.edmundpoon.com 好大个网，恐怖在线。 OK， 咁開波啦。咁今晚嘅節目裏面呢，就依然有個半小時大家一齊呢，就圍埋喺呢度啊，全世界嘅朋友啦，一齊總之上到網嘅就一齊喺度圍住聽下鬼故。恐怖在線 28927889。 咁今晚黑呢位嘉賓呢，咁我要同佢講聲唔好意思嘅，因為呢佢真係好好人啦。咁上次喺我哋嘅 BBQ 嘅時間諗住呢就送幾份禮物俾我哋去抽獎啦。咁但係呢，由於佢嗰日就冇喺現場啦，咁我又大頭蝦啦，有時又唔記得鬼，即係唔記得咗呢件事發生啦。咁所以呢就令到佢話啊，點解你唔拎出嚟抽啊咁樣。唉，咁要同佢講聲唔好意思。不過今日呢就抽咗準備要送嗰份大禮呢嘅四分一上嚟呢度。好，我拎上嚟先。好啦，俾大家望下，就係呢 BBQ 大本營凍肉。好啦，請你揭開你嘅面具啦。你呢？ Hello， Edmund 你好。 喂，你好 ,Mimi。喂，埋啲咪先。 好。 係啦，喂，好多謝你啊。咁送出一啲凍肉俾我哋抽獎。嘩，好大袋。喂，我拎出嚟俾大家望下先啦。嗱，等大家痕下先。呢啲係咩？ 羊拍。 羊架係咪？係 啊。 羊啦。嘩，仲有呢度係咩？呢盒係豬啊。 豬啦，雞翼。 雞啊。 好多嘢。 係全部 BBQ 啊嗰啲咁嘅嘢啦。咁今日呢就攞咗呢就好大份上嚟咁樣俾我哋聽日食喎。聽日唔使出街食㗎喇，我哋全部都。 係 啦。係咪？就全部一齊啊，就一路燒嘢食啊。喂，好多謝你先啊。真係好有心啊，送出呢幾份禮物俾我哋啦咁樣啦。咁唔止㗎喎，原來呢佢今日拎咗一份呢啲甜品過嚟。嘩，呢個真係超好食。呢個呢就係一口咬落去嗰啲細細個嘅 cheesecake 咁樣啦。都係你哋嗰度有得賣㗎嘛。唉，咁好多謝啊，咁阿 Mimi 啦。咁呢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嘅話呢就自己去到大埔。係咪呀？係。係啦。 大埔。 大埔。 華人街。 近邊度？ 近匯豐銀行後面。 埋啲埋啲，你要貼住佢。 匯豐銀行後面。 匯豐銀行後面。 係啦。 係啦，我知道有啲朋友都自己走去找你啦。 係啊。 係咪？ 上次多得你講一講，跟住有你嘅 fans。咁走過嚟。買嘢，我仲以為你送咗啲獎券添，原來唔係， 記得咗， 係啊，我以為佢原來佢嚟攞貨，跟住阿 M 文，哦，原來唔係，就聽到個節目，咁啊有間咁嘅嘢，咁啊知道，咁啊走過嚟買， 係嘛， 多謝先， 聽講幾好食嘅喎，都知道， 真係唔錯嘅， 真係唔錯係嘛，好啦，咁大家即係支持下啦，即係如果大家去開大埔燒烤咁樣啦，咁啊到時打個折係嘛。 一定啦， 唔使 講啦， 但 Edmund。OK， 喂，嗱，呢四份禮物啦，我就 reserve 咗先，留到下一次。希望我哋嚟緊，唔知會唔會喺農曆新年又搞一次咁樣啦。咁到時送翻出嚟好嘛？ 一定得。 好多謝你先。嗱，其實咧，咁今晚上嚟除咗話即係大派食物之外啦，其實亦都要交貨啦。呢啲貨我哋喜歡嘅，但你嗰啲貨咧更加中意。做咩你成日撞鬼㗎？ 嗯，而家就少啲。 嗯。 早喺十幾年前真係成日撞嘅。 早十幾年前。 係啊，撞鬼啦，同埋即係感應力好強。 係。 即係有冇啊啲，只要我入到去我就知㗎，真係。 即係嗰個毛管又。 嚇，唔同嘅嗰啲 feel 係同你平時入一間屋咧，嗰啲感覺係完全兩回事嚟嘅。 係咪？ 真係 feel 到嘅。 真係 feel 到。 係啊。 咁你係高齡人士咯喎，算唔算啊？ 都算啩， 都算嘅。咁頭先嚟到我哋呢度附近啊，樓下有冇 feel？ 咁樣唔知係咪我太緊張 啊？ 講真， 係啊， 入到嚟係咁震，我而家仲震緊㗎。係 啊， 可能我太緊張。 呢真係好緊張喎！原來緊張咗成個禮拜，一個禮拜前約你。係 啊。 咁你話原來緊張咗成個星期， 係啊， 會唔使驚啊？傾偈啫嘛，講翻你自己真實經歷啫嘛，唔使驚。 我驚陣間講到咧， 做咩？ 窒下咧咁 啊！系啦，嗱，大家希望啦，今晚咧唔該大家自下留情啦 嚇。 係啦。唉，真係啊，唔好嚇親我嘅嘉賓，以後唔上嚟講嘢咧就大禍啦。好啦，喂，咁由邊度開始入手先？ 由邊度啊？ 係啦，邊個地區？ 講我十四五歲嗰陣時啊， 好 喺呢個近上水啊，上水再過啲有個叫招敬村啊。 咦，我聽過。 而家都仲喺度嘅。 招敬村。 呢間屋仲喺度添啊。 係咪 啊？不過已經是改頭換面， okay， 有人住緊啦，咁就咁嗰陣時咧就爸爸媽媽嗰陣時時代咧就幾十年前嘅時代，爸爸媽媽難倒，就唔會喺一起嘅。 成日出咗去 賭錢賭到天光咁樣，剩翻得我同我兩個細佬啦。 係。 咁我十四五歲，我就得個幾歲咁樣啦。咁喺嗰陣時，我哋細細個要出嚟做嘢㗎啦，已經。 哦。 出嚟做嘢咧，咁啊喺招徑嗰度做，咁啊近住啦。咁嗰啲管工啊，高層就將鎖匙。就要求我幫佢袋住，朝頭早嚟開門，俾嗰啲 工人翻 工人翻。 嗯， 咁啊嗰陣時，咁啊我哋有井啊，唔係好似而家有水喉水啊嗰度。 哦，仲有個井啊。 係有井嘅，咁啊自己會用個桶啊抽水上嚟煮餸、洗衫、哦、都係用佢噶啦。 係。 咁樣嗰件衫咧就有個袋啦，咁啊我鎖匙就袋咗個衫袋度。咁你烏低身抽水嗰陣時， 哦， 咁成條鎖匙就跟住個身就一 跌咗落去 個井 個井度哦，有幾深啊個井？ 都到腰嘅，嚇、 嗯！ 咁嗰陣時已經夜晚啦，已經、 哦、 即係屋企冇大人喺處啦，已經夜晚。咁、okay. 啊，食完飯洗碗嗰陣時，咁、嗯、跌咗落去啦。咁啊，即刻就同我細佬啊幫手啦，揾個桶，嗰、那個裝水嗰個桶咧，插個蠟燭。 哦，即係嗰陣時都冇電筒㗎？ 冇㗎，嗰陣時好窮嘅嗰陣時啊、哦，電筒都唔幫唔到話咩㗎嘛，又即係好緊張啦，第日又要開門咁啊，揾個桶就。整支蠟燭點著、啊、叫我細佬就抽落井，跟住、 啊、 有個梯噶嘛，我哋有啲梯嘅、 啊、 木梯好高噶、 啊啊， 就擺落去啱啱好嘅喎，咁、嗯、就咁啊就抽，我首先抽曬井水先嘅、 嗯， 但係抽都抽唔完嘅，佢、啊、到膝頭哥咁多啦咁樣，咁啊差唔多啦，咁啊嗱聲爬落個井度啦，叫我細佬稱嗰陣嗰個桶嗰燈落嚟啦，咁、嗯、我咪用個手去周圍抄鎖匙， 揾翻條鎖匙， 抄都抄唔到，因為你。當你落到去水底嗰陣時候，個井底咧、 哦， 你踎低個身嚟到摷個井，你個水已經嚟到下巴啦，已經。 哦 ，OK。 即係好驚啊！嗰陣時 你亦都唔會嘅，即係攞個嗰啲微鏡內潛噶嘛，冇噶， 係 唔會噶嘛。 好啦，咁樣樣摷啦，好驚啦，水又咁高咧，即係去到下巴啦，已經踎低嗰陣時候，摷唔到喎，又摷唔到喎，咁又驚嗰啲氣氛啦，又驚咯喎，咁點不知突然之間就喺呢一下啦。 哦， 哇！真係好得人驚。有人捉住你的手，个手个即系我个手喺个井度扣紧噶嘛， 系咯， 咦浸到嚟呢度噶嘛，虽然话系个咩啫，我又唔系话咁大个人，系咪先？就哇，突然间有人捉住我的手，咁、 哦、 就咁样就咁样， 即系佢带住你个方向， 系啦， 捉 住佢咁样已经本来我扣紧嘅， 咁然后咧， 跟住已经佢锁匙喺度啦，已经， 哦， 哇，真好，哇，真好恐怖啊， 即系话， 哇，我真系咁大个，你呢次系真系。咁就兩個細佬啦，嗰陣時係咪先自己係大家姐啦？哦、哇！即個鎖匙即刻就啪啪啪啪 爬翻上去， 爬翻上去，哇！快到不得了，爬上去啦！爬上去之後咧，跟住我細佬就 你有冇講俾佢知？ 冇，跟住叫我細佬快啲入房， 快走快走， 抽翻嗰啲，我連個梯都冇力啊！ 係啊， 快啲入房，快啲入房咁樣，因為我細佬都好細個噶嘛。 嗱，即係咁講，你唔會無端端有人喺井裏邊噶，係 啊係啊， 佢係咪先冇可能啊？咁嗰隻手你係覺得係一定係？人的手嚟噶， 直情感觉是捉住你的手， 是人手， 是人手嚟啩， 唔会是那些咩其他的生物啊咩， 唔会， 冇 可能， 可能 直情捉住你的你个手腕呢度捉住你去嘅。 喂，但系生物都冇嚟咁聪明噶， 冇错啦， 佢只要揾条锁匙噶。 系啊，咁嗰阵时嘅时代咧、 哦， 就夜晚黑我哋就冇电视睇噶嘛，咁、 哦、 啊听下啲收音机啊咁样， 诶、哦、 大人系唔喺度啦，咁啊听嗰阵时嘅时代好似有个叫做唔知秋灯夜雨啊， 定、哦、系怪谈啦，系咯， 定系怪谈，是但一样啦，系总言之嗰阵时我好记得噶，晚晚讲鬼故啊，夜晚黑， 哦、 所以。聽埋又驚喎，細個細又唔敢話俾聽，即刻捐落個牀瞓覺。但係講俾屋企人聽，俾啲爸爸媽媽聽，佢就話你黐線嘅，你發夢嘅咁樣。 唔好再講啦， 唔好再講啦，嚇親啲細佬，唔好再講。跟住講完之後，我媽第日就買啲元寶蠟燭燒啦。 真係啊！ 但係佢喺細佬面前唔好再講，嚇親啲細佬妹啊，嚇親啲細佬咁。 系，哇！咁即系个井底鬼、 啊， 井底之鬼、 啊。同埋嗰间屋咧，都系好多啲灵异嘢，即系呢个嘢响啊，整嘢声啊，咁样样嘅。 系招劲系咪？ 系啊，招劲。 喂，我听个名字我已经觉得系恐怖啊！呢个地方。 而家都仲喺度嘅，而家。 系咪好多蕉林噶？ 嗯， 系点样噶？ 佢嗰度好多竹树林， 竹树林 啊，好多，譬如好多人耕田，好多人耕田嘅，咁我哋侧边系冇屋嘅，要行起码要成两三分钟啦，两分钟啊，三分钟，你先行到一间屋啊，咁样好荒凉嘅，有阵时好多田啊，咁样隔好远有一间屋啊，咁样样。 哇，那个环境都 好似你零四一間屋咁樣嘅啫喎，周圍真係好似冇人咁樣。 係啊，好得人驚，真係好恐怖嗰 陣。咁而家呢間屋都存在㗎嘛？ 仲存在㗎，有時咧、哦、自己揸車特登喺行啦，喺嗰度照鏡嗰條路咧，你行望過去就望到啦。 咁、那個井？ 個井我就唔知啦，我冇去過啦，因為始終都離。 哦 同馬路好遠嘅、 哦， 但我睇到間屋咧，佢就已經係改頭換面，而家整得好靚嘅。 不過我諗而家都唔會有井噶啦，都可能都封咗。 而家冇噶啦，冇井噶啦，係啦。 哇！喂，咁其實佢好嘢嚟噶喎，佢知你小朋友揾翻收鎖匙，一嘢就捉咗你。 係啊。 嚇、 啊！ 幫你揾翻到咁樣。 係啊係啊，所以嗰陣時嚟講咧，呢、啊、一件咧就係我細嗰陣時咧親身經歷呢單嘢。 直情有感覺噶嘛，佢捉住你，咁會好凍嘅隻手。 哇！你本身喺個井度啲凍喎，我真係冇諗到凍唔凍啦，淨係知道呢下咁樣，有你唔知道有會有嘢捉住你。 有冇兩秒三秒鐘啊？ 有冇兩秒？總之捉住你咯，唔知啦，一捉住你就去到呢個目的地， okay. 一掂到佢已經啷啷聲 就已經有 啦，已經。 咁你嘅手有冇睇翻？你有冇瘀到啊？有冇傷痕啊？咁樣 嗰陣細路仔唔識諗呢啲嘢㗎，即係嗰陣時嘅時代嚟講咧，唔同而家啲十幾歲咁叻嘅，以前冇呢啲嘢嘅。 但都知係鬼㗎啦。 係啊，都知道係咩事㗎啦，已經。 哇！咁啊屋企人啊拜翻神啦，都叫做嚇，咁、 啊、 都係多謝佢咁樣啦嚇。喂，呢單我都覺得係，即係個畫面咧係淨去翻嗱，你唔好介意我咁講啊，有冇四十年前嘅事啊？ Edwin 唔係 有噶， 係啦、我俾翻大家嗰個歷史個背景， 絕對有， 係咪啊？即係大約係呢啲咁樣嘅情況之下，你話點燈啊，周邊冇人啊，又打井啊咁樣。 嗰陣時啊，唔係話家家户户可以有電視機睇嘅，如果有家有電視機睇，個家好巴閉嘅，我哋小朋友嗰陣時候嗰陣時候斗領 斗領入去睇戲，阿媽叫食飯都唔出嘅，出咗又冇得再翻轉頭，又要再俾個錢㗎啦。 咁樣 係啊，嗰陣時代就係咁㗎啦。 嗱呢單係叫第一次嘅自己親身接觸。 係。 咁之後陸陸續續咧喺嗰度又見一定係點樣㗎？ 喺嗰度都已經係叫聽啦，就冇見啦，就係、是、我細佬啦。如果有個間屋就我細佬就話，見到有個嗰啲叔叔啊，好高喺個床邊行過咁樣咯。好高，好高咁樣咯。有個叔叔喺身邊行過，喺個床邊，即係我哋瞓著都教喺床邊行過。咁就咁樣。 嗰度冇多山墳嘅喎，都應該有㗎啦嘛。 山墳啊，嗰度又冇好多田喎，就好多田啊，啲、咁又唔見有山墳，山墳就仲要遠啲添。 哦，有冇即係可能啲金塔啊咁樣，會唔會周圍都有嘅？ 冇。 哦，又冇嘅，反而嗰度。 冇。 OK， 咁啊，呢啲可能會唔會係自己嘅祖先咧？會唔會係咧？你覺得？ 都唔會喎、 啊。你有冇供奉祖先嗰期？ 嗰陣時冇，而家有啦。嗰陣時冇。而家爸爸啲唔喺度啦，就有啦。 係。喂，講起爸爸咧，係咪都有啲經歷㗎？ 好犀利添啊！ 點樣？ 爸爸。有時成日聽你個節目咧，就話人死咗啊，靈魂翻嚟啊，同埋即係守護神啊咁樣啦，守護屋企人啊，甚至乎打電話翻嚟啊，實在係真嘅。 係啦。你好似講過下，不過今次可以上到嚟。 係啊，我上次真係太驚啦，即係講到都我媽媽落場咧，就係、是、做啲酒樓，係兩點落場，唔係五點。我上次講到五點， 唔緊要，太 緊張。 你講多一次，件事點樣？ 嗰陣時我爸爸死咗啦，因為我爸爸媽媽咧兩個就好得意啊，爛賭鬼啦嚇，成日嗌交打交啊，打到你死我活咁樣嘅。咁啊，所以咧我媽咧對爸爸就啲。憎恨啊咁樣嘅，但爸爸就好錫我媽嘅。好啦，到我爸爸唔喺度咧，佢都守候住佢嘅，好錫佢嘅。咁嗰陣時嘅時代咧，即係而家都仲喺度嘅啲屋嗰啲，同埋發生事知道呢件事嗰啲人都仲存在。 哦， 我媽都仲存在，早幾日先仲講緊呢件事。 係咩？ 係啊，聽我呢個節目俾佢聽啊嘛。 好嘅。 咁我爸爸死咗，咁啊佢。好鍾意嗰啲衫就同佢着返入殓嘅衫。咁呢嗰陣時呢就都係又係成三十幾年啦，呢啲就已經係。咁嗰啲房係布殓啊。咁我媽呢就喺就大埔酒樓兩點鐘落場㗎啦。咁返嚟休息下到五點鐘又返工。咁樣佢嗰日嗰輪都腰骨好痛。佢真係痛到攣你條腰，我哋叫佢唔好做佢都要做。攣你條腰嚟行㗎，好真係見到佢好慘啦，不如唔好做啦。佢又係都要做，痛到眼淚都流㗎。咁有一日佢晏晝又返嚟啦，好痛啦，俾電話我哋話好痛。當佢瞓落張床，瞓咗落張床，馬上唔喐得，佢身都未擺好姿勢，佢話 即係俾鬼砸㗎啫。 就唔喐得。佢唔知點解唔喐得，痛到都未擺好姿勢，因為腰骨痛，你上床你都要擺好個姿勢瞓，自己舒服啲噶嘛。佢一瞓落張床，啲腳都未擺好就唔喐得啦。跟住佢 奇怪啦，以為自己做咩事嗰陣時咧，就又講又講唔到。跟住佢個我媽個房個牀呢、這個牀對住個門簾嘅，嚇咁一睇到個門簾有人揭開咯、 哦。 哦，咁跟住原來揭開咗之後，原來係我爸爸翻嚟。 點樣啊？成個人？ 成個原來真係嘅，因為我媽媽你我頭先已經講過啦，我媽媽係即係一個好盲塞同埋又冇讀過書嘅人嚟嘅。 亦都唔信呢啲嘢嘅。 唔信鬼神嘅，我哋講佢從嚟一個人住嘅。 哦、 因為我哋個個都結曬婚啦，咁佢同我爸爸住，咁後來爸爸唔喺度，佢永遠都一個人住。而家咁大間屋都係佢一個人住，佢、 哦、 係永遠唔怕嘅。點、 哦、 不知佢見到個揭開個帳篷啦，嗰、那個嗰、哦那個門啦，我爸爸咧就戴住毡帽啊、大褸啊翻嚟。我爸爸死嗰時候中過風嘅、 哦， 即係臨死嗰時候個嘴係歪到嘅，咁啊個嘴係歪嘅。 即係翻嚟嗰時都係咁樣樣。 都係歪嘅。嚇、哦！咁佢翻嚟望下我媽，唔講嘢嘅喎。咁我媽又驚都驚唔到啦，已經。咁但係我媽話咧，都唔係好驚佢，因為佢成日打佢啊嘛、 嗯。 所以我媽對佢有啲恨意噶嘛、 哦。 死咗你都要嚟搞我咁樣講啊嘛。咁、 哦、 原來咧，佢我爸爸翻到嚟，咁我媽唔喐得，咁啊佢我爸爸就將我媽係擒上張床啊，將我媽翻轉。 嚇！ 成個人翻轉，咧我媽早幾日先講緊，我媽已經成90歲啦。 將佢翻轉。 係啦，翻轉，即係個面對住，即係成個人轉身。 哦。 跟住就喺佢背嗰度，唔知睇唔到啦。我媽話，唔知點捏點樣，當時好痛， 哦、 眼淚係咁落，但係嗌唔到。 因為佢唔喐得。 係啦，又唔知點，總之真係好痛，捏到佢好痛。 哦。 咁跟住冇幾耐又將我媽又翻轉，跟住就落翻牀，跟住望下我媽，咁跟住就走咗啦。跟住我媽喐得啦，馬上一喐得之後，佢好驚，即刻打電話俾啲仔女啦，打俾我哋啦，我細佬打俾我哋，將個情形話俾我哋聽。我哋話有冇咁猛啊媽，你係咪發夢啊咁樣、嗯？但我媽唔信呢啲嘢噶嘛，一直以嚟都。咁佢話佢唔係啊，佢唔係發夢咁樣講。講完之後，佢條喐一路到而家啦，幾十年啦都冇事啊。 哇，唔係咁正嘛？ 嗯，仲唔止一次翻嚟喎，好多鑊噶喎。 我可唔可以要求你爸爸幫我？我都有啲事發生 真的。真㗎，呢啲真人真事，所以咧死咗真係真係成功翻 嚟。咁犀利嘅？ 係啊， 佢生前唔識呢啲嘢㗎嘛？ 唔識㗎。 嚇、 啊？唔識㗎。 點解識翻嚟醫人嘅？ 係啊，我唔知點解啊，仲要救過我媽咧。咁、 啊、 你知啦，而家仲喺度話半沖，新半沖大波。 哇！半沖都講過啦，啲 係咯，半沖、啊、嗯。咁嗰啲士多咧，以前嘅士多又係打麻雀啊嘛，係咪嗰啲爛賭鬼啲師奶個個掃曬啲金器啊？你有五隻戒指，又掃曬五隻出嚟，驚死冇人睇到就洗牌。 唔係啩？ 係啊，我媽媽都係咁樣嘅，頸鏈啊， 洗曬 出嚟 係嘛？ 真嘅，以前嘅時代。 哦，即係嗰時太平嘅年代，可能 嗰時個時代真係嘅，有啲咩嘢都 掃出嚟，我都親眼睇，我都親眼見到佢哋啲人咁嘅樣。 係。 佢風雨不改嘅，晚晚咧，我媽咧就一定收完工咧。就走去睇人，坐度睇人打麻雀，睇完啦，佢先翻去瞓覺嘅。日日風雨不改，十號風球都係，即係就隔離啫嘛。 係 啊，就喺隔兩間屋啫嘛，都唔使擔遮行過已經得㗎啦，已經。咁啊，有一晚佢又如是者又去啦。咁點不知佢臨熄燈行出去上山門嗰下、 嗯， 我爸爸叫住佢啊，叫住佢個名啊，下喊你唔好去啊，你唔好去啊，就係得呢兩句。咁我媽話你生又管我，死又管我咁、樣、啊、死都叫佢 喺後邊係嘛？ 後邊咁叫咗幾次，我媽都唉叫到好似有種攝石，叫你唔好去咁。咁我媽咪唔去咯，谷鬼氣咪翻入房瞓覺咯。點、不知原來到第二日 咩人打劫啊？ 成間士多俾人，嗰四個女人俾人打劫，仲要砸埋報紙都有賣嘅啲新聞，呢單新聞嗰陣時講嗰陣時講都好咩噶嘛，咁啊原來啲金器全部俾人攞曬啊，現金啊啲咁樣，咁啲人就話哇你咁犀利嘅，你好似風雨不改你都嚟嘅，今晚你就係唔嚟，你好似有預知能力咁樣嘅， 好在嗰陣時啲人咧比較純情啲咋，如果而家發生呢 啲事， 係啦，以為你阿媽。即係夾埋 啊！ 係啊， 嗱呢件事而家仲有好多人都知嘅，而家呢單嘢係啊咁樣樣，所以真係 咁但係你媽媽之後有冇講返件事出嚟俾佢知啊？ 有啊，唔敢講俾士多啲人知 係咪，唔敢講， 我哋全部啲親朋戚友啊，同埋早幾日先仲講緊， 係 我都話今日會上嚟又再講㗎。 哇！咁其實你爸爸一路係作為你嘅守護神㗎，咁樣講 係啊係啊。 咁守護到幾耐呢？ 大約都有成兩年到㗎。 兩年到。 我媽咧就 即係覺得咧，就我爸爸死咗啦，咁樣搞佢啦。咁 咩？佢唔係搞佢喎，佢幫佢。 佢係咁講，我媽好明識噶，真係噶。咁啊，後期咧，你知咧，而家都有噶。嗰啲叫做大戲啊，即係叫做 神功。 係啦係啦，嗰啲神功戲啊，啲咁樣嘅咧，嗰啲搭棚，好多人去咩嘅。佢又嗰陣時嘅時代又聽人哋講，咁啊走去求咗個符。 哦、 就擺落我爸爸個香爐嗰度，擲住佢，等我爸爸唔好出嚟。咁、真係擲咗之後冇啊？ 係啊！ 我哋做仔女嘅個個鬧佢啊！爸爸救你咁多次，咁佢整咗都唔講俾你聽啊！ 哦、 做咗先成個幾兩個月先講俾你聽啊！咁、我哋個個鬧佢啦，我哋三姐弟都鬧佢。 哦、 即係爸爸咁樣救你啊，咁樣幫你，你都可以咁樣做嘅、不過真係冇 啦，已經 真係冇啦。 咁不如攝翻佢出嚟咪得咯？ 冇啦， 又冇必要咁做 啊 嘛。 係啊，冇啦，身邊真係冇啦，冇我媽都冇見過啦。 哦，不過咁樣講，即係如果爸爸成日出現都唔係一件好事嚟嘅，咁即係佢唔捨得，或者佢都有牽掛，都唔係咁好嘅，可能啊。 咁啊係。 係嘛？即係佢始終要行佢條路咁樣。但你哋冇見過。 我哋聽啦，聽啦，即係我爸爸嗰陣時，後期我細佬就即係我大個細佬嗰陣時未結婚㗎嘛，咁、就搬返嚟同我媽媽住啦，咁啊佢自己夜晚啦，即係我爸爸死於鼻咽癌嘅，咁啊好辛苦嘅，死嗰陣時就成日好即係嘻嘻嘻咁樣啦，喺個樓上度咁兩層嗰啲咁樣嘅板嘅國際咁樣，咁我爸爸同埋我哋都瞓曬喺樓上咁啊，以前即係未結婚嗰陣時，咁佢嘻嘻嘻翻嚟嗰陣時就上個木樓梯上去上邊，咁一路上。上面是擺不到床，一擺床你就頂個頭頂嘅，所以就塌塌米嘅。 哦， 咁咧就個樓梯啊，咁木樓梯一路上一路 就聽到呢 聲，嚇到我個細佬咧就著住條底褲係咁喺個樓梯衝落去。 即係佢都會知道係爸爸嚟。 知道啊，認到啲聲 嘛。就係嗰啲咁嘅噓噓聲嗰啲。 係啦，因為間屋夜晚黑三更半夜係好靜噶嘛，得佢同我媽。我媽樓下又唔會有咁嘅聲，一聽到知道係我爸爸，我細佬形容出嚟學翻出嚟，跟住嗰啲樓梯有啲聲，有啲聲。 哦，都夾 嘅。係啦，冇錯啦。 咁真 係啲木嘅夾 上緊嚟咁樣。 哇！嗰啲聲，我細佬真係嚇到佢傻咯，我細佬話已經。 但係就冇見到。 冇見到。 不過其實唔見到都仲驚啊！係 啊， 佢話 收尾後期呢啲事之後咧，我細佬咧同埋我媽就對住間屋空氣講嘢啦，唔好嚇我哋啦。唔好再翻嚟啦！你有你嘅世界，快投胎，唔好嚇啲仔女啊咁樣，唔好嚇我啦咁樣，即係你有你嘅世界啦。咁樣講咗就好啲喎，又 係 又好啲， 即係佢牽掛住咯。 係咯，又好啲。 哇 ，OK， 即係你諗下，即係做父母啊，即係生時都已經係照顧啦，咁啊到死後都已經唔喺呢個世界嘅時候，都仲努力要翻嚟喎，係咪啫？ 係啊， 係嘛？ 係啊。 OK， 喂，其實都係咁講啊，一路聽你所形容翻呢時咧，都係啲比較鄉村村屋嘅地方、 啊、 因為你一路都係住喺呢地方嘅。 係啊，細個嗰陣時你係住呢啲地方㗎啦。 你覺得會唔會係因為個環境上有問題咧，容易啲咧？ 講真啦，如果啲有影響㗎，係 嘛？一定有 係、有影響㗎。係零舍係。即係佢冇乜屋啦，又多啲樹林啊，又似竹林啊咁樣，嗰啲竹林又似竹林，好得人驚嘅。啲竹林有單啊，都陣間遲啲講啦。 陣間翻嚟講。 真係有好多。 頭先你講咗有邊兩個地方先？有招 徑 同埋 大埔半涌。 同埋半涌。 嗯。 好啦，嗱呢兩個地方，睇下有冇今晚即係聽緊節目嘅朋友嚇、如果有啲回應嘅説話咧，不妨打嚟，因為半涌我都曾經做過一次採訪啦，都有一單好大單嘢啊，半涌係嘛？ 係咪嗰個咩私 係啦，大家知啦，係啦，發生過一單好靈異添啦，嗰單嘢就係嗰個女靈體嚇，咁啊又話衝俾特登要架火車衝過佢，翻入間屋度啊嘛，咁樣啊嘛，呢單嘢真係哇好記得嘅一件事啊！好啦，嗱我哋電話號碼就28927889，咁啊今晚咧就有一位聽眾朋友啊 Mimi， 喂你講得好好、喎。嚇、你真係完全我唔覺得你驚喎、 我震緊、 冇事喎、得㗎啦你就咁一陣間嚇用返咁嘅情況再同我哋傾就冇事啦嚇、好啦休息一陣啦返嚟再繼續今晚嘅恐怖就先 潘少聰恐怖再次